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離地新聞逢星期四晚8點，同你憂國憂民。 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Bernard。 好啦，咁我哋咧就由加拿大就跳去呢個敍利亞。 好， 咁敍利亞嘅內戰咧打咗7年啦，咁樣咧就所以咧其實咧都死傷都冇數噶啦，基本上都咁啊。但係點解今日又特別要講咧？即係因為其實我哋以前都講過幾次，但係咧其實咧。大家都知道敍利亞內戰咧，都已經進入尾聲啦。咁啊，親西方叛軍而家只剩低一個較主要嘅據點，就喺西北部嘅伊涅省。伊涅省俾少背景大家，6000平方公里，人口146萬4000人，係2010年嘅人口普查，首府同個省個名字一樣，都係叫伊涅。咁樣咧，點解敍利亞政府軍咁在意呢個地方咧？因為咧，其實咧。它在兩條主要的公路之間、 嗯、 第一條你知道啦、敍利亞兩個最大的城市首都大馬士革跟著阿勒頗，連接這兩個最大城市的 M5 公路呢就經過伊涅的，然後呢由、你要知道啦，敍利亞有少少海岸線啦，最主要的港口叫 Latakia 和敍利亞主要城市例如剛才說的阿勒頗啦、Raqqa 啦，還有石油生產區Dia As Sua 之間嗰條 M4 公路又係經伊涅嘅，咁樣咧就所以咧，敍利亞政府軍咧就一定要收翻呢個地方嘅。咁啊，其實之前咧一路做落去咧都幾得意嘅。親西方政府軍其實呢自從2015年俄軍參戰起，一路節節敗退噶啦。幾個主要嘅地方，阿勒頗啦、Homs 啦、Ghouta 啦、Dara 呢啲地方逐一失守。因為咧，俄軍嘅空軍實在太勁啦。咁啊，敍利亞政府軍一般嘅戰術就係，總之打到你冇曬嘢食、冇曬錢、冇曬銀兩、冇曬彈藥之後咧，就同你講嗱，我俾你一個機會生存。嗱，我同你談和，你俾翻笪地我。咁然之後咧，我送你去你自己叛軍另一個據點啦，咁樣樣。於是咧就一車車巴士送佢哋走，送佢哋去邊度咧？伊涅。OK， 咁啊，而家送到冇地方好送啦，得翻伊涅啦。咁而家咧，巴沙爾即係敍利亞總統咧，就話我每一寸都要收翻翻嚟。咁啊，星期六嘅時候咧，咁啊，三大主要巨頭即係俄羅斯、伊朗同埋呢個土耳其，咁啊，分別就 support 咧，頭兩個 support 啊政府軍啦，土耳其係 support 叛軍啦、，which is 佢都屬於親西方嘅咁樣樣。咁就喺呢個德克蘭開會，咁啊敍利亞話不如停戰啦，唔好再玩人道問，即係唔好製造人道災難啦。因為其實人道災難咧，嗰度出人道災難嘅話咧，啲難民會去邊啦？伊涅向北， 土耳其 exactly，所以土耳其自己周身危嘅啫，不如唔好再打啦咁樣樣。但係俄羅斯同埋伊朗就話唔得，繼續打落去。 我話嗰度有恐怖分子， 係。咁啊，的而且確，老實講句，恐怖分子呢家嘢就視乎你點睇嘅啫嚇。咁啊，因為你要知道咧，就係話其實嗰處咧就有兩批叛軍嘅。Syrian Free Army 真係親西方啦。咁但係 Al Nusra 即係呢個曾經係align with Al Qaeda 嘅呢一支。軍隊啦，亦都喺裏面守住嗰班人，美國都覺得佢係恐怖分子，大家都仲記得啦。今日係9月12號，17年前嘅尋日發生咩事啊？ 9/11咯。 Exactly，兩國兩世貿雙子塔就係咁樣俾 Al Qaeda 咁樣炸冧咗。咁你話美國仲當唔當 Al Nusra 係恐怖分子啊？一定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就係話伊朗同俄羅斯。是有理據的、要打下去，但是要打下去就會好像我們之前看 East Ghouta 看 Homs 係 Dara 咁樣樣，人道災難啦。因為裡面一百幾十萬人其實有唔少都老弱婦孺。OK， 繼續咁打落去會點咧？嚇，你自己覺得點啊？講完咁樣， 其實長仗打完㗎啦，玩完㗎啦。因為你呢、這個叛軍啦，我簡短叫佢個叛軍啦，即係想反呢個敍利亞政府，想反呢個巴沙爾係咪啊？ 係巴沙爾。 巴沙爾都淨係得呢個細嘅據點，同埋佢背後撐佢哋嗰個西方國家咧，真係半桶水咁撐佢哋嘅啫。尤其是美國。 係啊。 OK， 咁呢、這個即係一陣間再講啦。咁人道角度嚟講 ，OK。聯合國怕是會是一個、大屠殺、 yeah. 因為他們沒有訂走了，已經是谷在那一點、yeah. okay? 印度問題第二就是難民、 yeah. 你那麼多難民、okay? 走去哪裡呢？所以你剛才說的土耳其啦，但其他歐洲那些國家 都不收了， 都不想再收了、yeah. 所以會是一個很大的人道問題、就是、所以就說、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拖，即是撐叛軍那些勢力呢， OK， 有很多勢力的、我們這個、標題叫做罪惡禁亂，我即是這個少少好像 TVB 那些人物關係圖那樣真是畫到花哩碌那麼滯了、撐叛軍那些勢力呢都沒什麼點撐他們，不要再撐了，再撐只會延遲這個痛苦。 是 OK， 那麼現在、就算俄國和、伊朗和土耳其自己開會呢、都已經沒有連埋美國一起開會了，是 的， 經過我們自己開的了、okay? 嗯、那麼、那些難民怎麼辦呢？巴沙爾就說不如我們收回，我們開回，我們歡迎難民回國、okay? 但是我的問題就會是、難民肯不肯回國呢？你要知道很多難民其實都反巴沙爾的，是 是、 啊、你要知道巴沙爾其實他自己都是一個挺鐵腕的獨裁者， 是是、啊、我們講一下為什麼 他想他們回國先。一公關、 okay? 如果香港的朋友大家有看過這個黃子華的旋風腿呢， 是是、 okay? 裡面、劉青雲有一個精湛的演出的， 我推薦大家看看、okay? 講公關的、okay? 啊，對於國際社會來說、啊、我們歡迎我們的子民回來、啊、在他來說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是鐵腕的，但是他、這樣做非常英俊、okay? 二秋後算帳、okay? 拉回人回來，不要在外國建立勢力，秋後算帳、okay? 三重建都需要人的，找鬼想回去嗎？差不多即各大城市都夷為平地了，即最慘烈的就是有六個聯合國供應的那些遺跡、都已經夷為平地了，是是是，即嚴重破壞了，即這個是一個很可悲的事。但是聯合國呢也都很、清楚這件事，就說太危險了，我們不支持，我們不批難民是回國的、okay? 不過老實說，即使我是難民我都害怕，大佬，因為始終我之前有反巴沙爾的前科，我回到會不會入獄先、是不是？因為你要知道巴沙爾不是默克爾、不是 Theresa May、即是回去的話、哦、OK、我幫你重建新生活啦，即是不會搞這些事嘛。你要知道 你七年前為什麼會有叛軍的出現呢？就是因為巴沙爾太鐵腕，他有些秘密警察周圍拉人、有些什麼、反對聲音、他又要拉又要鎖又要折磨， 是啊，其實的而且確，敍利亞、成為了茉莉花革命的其中一部分呢， actually, 其實都是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餘波之一來的，基本上是、但是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就是因為巴沙爾那時候面對民眾示威，他不去疏導、而是實行鐵腕鎮壓，結果一部分親他的軍隊就跳了去反對派陣營，這個就是其實敍利亞自由軍成立的背景來的 in some sense。 接著那班人受到西方支持，於是就堅持了這麼久，但是現在很明顯啦，高峰會議只剩三個國家參與， 美國呢？ 是的，美國呢？美國、okay? 美國其實是一個挺有趣的，在這裡其實是挺有趣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美國自從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呢，他做了兩件事而已，對於敍利亞 就是打過兩次飛彈入去 ，OK， 兩次都是因為敍利亞政府軍用化武襲擊平民 ，which is 係咪真的有化武襲擊平民呢？就真係 受爭議啦， 好受爭議啦，即反即政府軍就話係反對派特登放啲毒氣出嚟，然之後咧就然之後 毒死啲人就插宗教喎喺我哋身上。他們這樣說 ,OK,、當然反對黨就反對派就自然就說當然政府軍做在哪裡，我們哪裡有化武 樣啊，但其實你七國禁亂誰拿了化武誰知道、即是你其實是因為其實大家都在爭取曝光率，爭取民眾會相信他那邊的那個事實，於是呢就美國就決定相信親西方叛軍的事實，Okay， 跟住就打了兩次飛彈，打了50多支，有一次仲當住習近平面做添，咪出嚟食緊朱古力蛋糕嘛。然之後阿 Donald Trump 好 casual 咁講，我哋揸敍利亞噃，你冇問題啊可？即係咁樣喎、就叫 全力支持。 跟住含住習近平含住半口蛋糕，哦，咁樣咯，嚇、即係咁樣嘅，其實係即係。另一次就加上英法啦 ，OK 嚇、但係其實基本上 Donald Trump 係冇做過任何嘢，呢班人係親佢嘅叛軍 ，by the way。但係咧，而家基本上佢係任俄羅斯魚肉佢哋。於是個問題，我諗個問題就係話，美國其實而家喺敍利亞佢嘅立場係咩嘢咧？佢仲會唔會做嘢咧？ 其實。西方國家不嬲都想在中東呢個區插旗仔，即係邊個唔想啊 ？OK， 咁但係點解次次東方不敗啊？西方失敗咧？點解喺呢個區嗰度？點解阿富汗打咁耐又打唔成 ？OK， 你科威特你係打贏咗波斯灣戰爭，但係之後你搞伊拉克 慘勝， 係咯？你慘勝完之後，你得到個伊拉克。你得到啲咩咧？咁 結果咪俾伊斯蘭國有機可乘啦，打完一輪咯，而家先叫做打完咯。 係啊，咁所以美國由唔好淨係話Donald Trump 啦，就算奧巴馬佢都係半桶水咁樣參與嘅啫，理性上感情上都係半桶水嘅。點解？理性上 OK 嗱，老實講啊，美國。自從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贏過幾多場？ 佢贏過幾多場仗啊？韓戰、越戰啦、仲有咩啊？波斯灣贏了但都 hold 唔到個地頭。係。OK， 佢所有都是阿富汗啊，即係全部都是無功而還嘅。 係啊。 OK， 咁所以美國人對打仗呢樣嘢咧，其實那個胃口咧。都已經不大了、所以變相感性上呢、一個美國政權一個總統不會說很主張去打仗、okay？ 因為他後面他的民眾呢是不支持， 即是半桶水地參戰， 半桶水不斷議啦、okay？ 奧巴馬就訓練叛軍啦，他派人去訓練他、操 fit 他啦、特朗普就射兩隻飛彈就算了。之後你不像俄羅斯那樣又派飛機 全面 Wolf 飛機坦克車兵全面參與，那不怪之得你輸了。 他甚至連那隻舊到不恨的那隻航母艦都 出賣了。 都出賣了 。還有呢，你今次你冇呢個侯賽恩，你冇呢個拉登，你冇一個人係可以 sell 俾你嘅人民話，喂， 我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OK？ 最多都係 ISIS， 所以佢話我哋剷平咗 ISIS 啦，我哋喺 退四拜拜 喺呢個版圖度，即係差不多可以已經可以拆走 ISIS 呢個咁嘅恐怖組織啦，咁啊算噶啦。咁其餘你喺嗰度搞啲咩啊？插旗仔啊嗰啲咧，冇咁嘅胃口去繼續同佢糾纏咯。 其實美國嘅外交政策一向都頗係失敗嘅、我哋講翻就係話，講翻伊斯蘭國同有 Qaeda 咧。老實講句，8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 CIA 咧就軍援當時嘅穆扎哈丁。 咁就叫佢哋用游击战拖住俄罗斯，拖住苏联，结果令到苏联倒台啦。OK， 但系佢养肥咗班穆扎哈丁，嗰班穆扎哈丁里面两个人，一个叫萨卡维 ，which 系后嚟伊斯兰国嘅创办人，一个系一个系 bin Laden，which 系大家都知啦，就系 Al Qaeda 嘅创办人 拉登， 系啦。咁其实结果咧，佢哋自己翻到嚟养肥咗条蛇，条蛇翻嚟咬翻你一口。所以其實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是非常愚蠢的，在某程度上。另外一方面就是說，其實美國和全球各國一個很大的分別是什麼呢？歐洲經歷完二次世界大戰，它嘗試建立一個社會，令到這個社會不需要再打仗，which is歐盟。 歐盟。 是的。但是美國沒有正式學到東西，因為其實戰爭對於它來說有著數，因為他不斷借錢租借法案租給歐洲去打仗，然後我原來收息都收到我笑，那我當然是怎樣打仗啦，因為我有錢賺嘛，是吧？所以其實美國是沒有從中學習到這些東西，所以基本上不單止是韓戰和越戰或者波斯灣戰爭、尼加拉瓜啦，還有桑迪諾政權啦，南美很多或明或暗的政變啦，另一個911就是1973年的9月11日，就是美國 CIA 協助這個皮諾切特推翻當時的左翼阿倫蒂政府，結果什麼呀？皮諾切特成立了南美歷史上最殘暴的獨裁政權，很多人入獄消失，完全是美國一手做的，基本上都是。所以美國其實未在二次大戰中找到，即是學到教訓的，其實他仍然繼續去這裡辣火頭，那裡辣火頭，這裡打不到熱戰就打貿易戰、okay? 所以其實美國在當中其實一直都學不到教訓，或者甚而至中共的興起，中國的興起都跟美國有關的。因為為什麼？美國的民眾需要平貨，需要沃爾瑪、okay? 於是我要找一些製造成本越便宜的地方越好，於是找什麼地方？當時最好的就當然是中國啦，中國便宜嘛，人工便宜嘛，不用給那麼多 benefit 嘛，那於是就在中國生產咯，中國生產然後運回來都還便宜過你在美國生產、是吧？所以其實就直此就是說，那就扶了中國上來，一切就是因為什麼？美國人貪便 宜，沒什麼遠見咯，冇乜遠見咯。但是嗱，我哋講咗個唔叻嘅，講個叻嘅， 係啊， 普京， 係啊， 普京又將咗西方社會 一軍 ，OK， 佢口講就話炸恐怖分子，佢開頭加入呢個敍利亞戰爭嘅時候，我出兵，我要幫手 ISIS， 我要打 ISIS， 我幫手打，點知炸親嗰啲咧，九成咧，即係有人做個數據咧，九成咧都是打叛軍的，即是打回西方社會撐那些叛軍 的據地、okay? 撐盟友，他死撐爛撐阿巴沙爾撐到贏、 當然了，因為俄羅斯 要敍利亞的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嘛， 要 Turkey 也是他的海軍基地，是 實情，他是要贏，但是、這個人情上呢，其他周邊中東的國家呢，如果你是要親一個盟友，我要揀盟友的話，我揀美國、我揀西方社會、還是我揀普京呢？咦，好像這邊靠得住一點、 是啊，因為 幫你打贏場仗、 是啊，是啊， OK， 和平談判剛才說過啦，沒有邀請美國，即已經當美國不是一回事了，在這區 是啊， OK， 再加上俄羅斯，即我們再廣泛一點說，玩弄呢個社交平台啦、，OK， 干預人哋嘅政治啦， 係啊， 干預呢個數碼世界啦 ，OK， 佢係啊燒騎騎放毒蛇，但係影唔影響到佢咧？佢係咪呢個世界嘅大敵人咧？佢係咪呢個邪惡嘅軸心咧？啱啱搞完軸心啦 ，sorry， 啱啱搞完呢個2014奧運東奧喺、俄羅斯世界盃。啱啱搞完，又喺俄羅斯搞一個 一個即係你會唔會喺拉登嗰度加？你會唔會喺後窗？唔會噶嘛。咁所以即係佢又做到呢個笑騎騎方毒蛇。OK， 即係你知佢奸，但係佢又好有魅力，我哋又捉唔到佢奸啲咩喎？即係好似有少少好似你喺一個學校裏邊咧，一班裏邊咧，你知道嗰個奸仔嚟嘅，你知嗰、那個應該不懷好意嘅。但是他又沒有對過你做了什麼，他又沒有踩到你條尾，他又沒有詐你，他又沒有偷你錢，但是他又說幫你，他做你跟你朋友，但是你不信他，但是他實情又沒有對你做過什麼，但是他又立了很多利益。 若果單純以外交的角度來看的話、普京的而且確是厲害過美國很多，所以也都因為這樣的緣故呢，普京其實是更加需要防的。 絕對 系啦，咁啊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咧最后都仲有少少 afterthought 噶噃。 好， 好啦，我哋当然啦，去到最尾嗰 part 咧，我哋讲少少新少少嘅嘢 ，OK？ 咁我哋去中国喎，咁样，咁啊中国发生咩事呢？其实原来咧有一个德国几知名嘅剧场咧，叫做Scorbrunny， 我唔知点读啊吓，德文我唔系好得噶。咁啊呢个Scorbrunny Schaubrunny 的一個劇場呢，就重演這套136年歷史的舊劇，是挪威的劇作家易卜生 Henrik Ibsen 寫的 An Enemy of the People， 中文也叫人民公敵、這個人民公敵這個劇呢，就在北京的國家大劇院上演。其實基本上個故事很簡單而已，有個醫生，他被招請做一個小城的一個的醫療温泉的醫療總監咁樣，咁啊發現個温泉原來咧就被污染，咁啊去浸嘅人一定死嘅咁樣，咁但係成個温泉咧就係嗰個城市嘅一個生命線嚟嘅，冇咗佢咧市政府冇錢，人民啊冇工作咁嗰只，咁但係佢又想刪咗佢解決咗啲污染先，咁但係咧全部咧就話。就一齊隱瞞呢一個報呢、這個醫生寫嘅報告，個醫生頂唔順啦，於是喺市民大會度咧就公開呢個報告，結果全市嘅人 prosecute 佢，結果佢下場悲慘，覺得簡單啲。咁啊，呢、這個德國嘅 production 最大嘅特別咧，就係將佢市民大會嗰 part 咧就公開咗。啲市民就變成啲觀眾，即係我係觀眾，我睇嘅時候我有份參與決定支持定聲討佢，就咁樣喎。咁啊，於是咧就喺北京咧，就於是你知道啦，第一晚咧就照住咁樣去做啦。咁跟住咧啲人咧就嗌咗啲好勁爆嘅口號，跟住有啲人就話：我哋都希望有言論自由，中國媒體唔講真話。跟住咧，我哋嘅政府一樣唔負責任咁樣樣。哇！北京政府一聽完，仲唔驚啊？跟住連夜咧就同德國嚟嗰個劇團個藝術總監傾偈，唔得，我哋一定要 cut 咗呢 part 佢咁樣樣。嚇，頂唔順啊，唔得。跟住第二三晚喺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咧，就 cut 咗佢，咁啊夾硬 cut 咗佢啦。咁但係咧，德國嗰方面就話劇本係要我哋咁做，冇可能唔敢做。OK， 你真的要逼我咁做嘅話，我只能夠咁嘅啫。就話佢去到嗰一 part 要觀眾 involve 嘅部分咧，個主角就話：親愛嘅觀眾，此刻原本應該有一個與大家嘅對話，但係出版商先生失聲啦。我係夾硬俾人 cut 嘅咁樣。跟住佢原來做咗兩場巡迴落南京，跟住南京就話舞台設備故障，跟住俾佢上。咁就 cut 咗退票嚇。咁啊，其實呢個劇場呢、這個 production 咧，已經巡迴全球24個國家演出噶啦。咁通常都係德語演出，當地語言做字幕嘅。咁但係加拿大咧又幾得意，加拿大咧有個本地嘅劇團叫 Terragon 龍高劇坊啦，就買咗個版權落嚟，就用英文就用翻成個 setting 一模一樣咁樣去演一次咁樣。咁我自己兩次都睇過，咁啊一次就個男主角原本係男主角，都俾翻係男主角啦。第二次佢換咗佢，變咗做個女人，咁啊同性婚姻咁樣樣嗰只嘅。咁你聽完之後你覺得點啊？首先 嗱，好得意嘅嗱，我有一個爭議嘅問題就係、是、我第一次聽阿 Titus 講呢個故仔啦嘅時候，我諗 點解啊？點解中國大陸會容許一個咁嘅故仔喺呢個北京大劇院嗰度上演呢？你明明俾俾啲民眾有機會去發泄嘅喎、 哦。係啊， 你其實個故仔，咦係為咗錢，為咗呢、這個經濟，為咗呢、這個商業生意。而隱瞞事實、OK? 明明那些水有毒的你都隱瞞，為了要賺錢，喂，你出來公開了，你打爛人家飯碗，哇，豬狗族的、哦 啊、 殺人父母的、哦啊啊、為什麼北京政府會容許這件事發生呢？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內地的政權是、啊、就是最重要是經濟發達、OK? 啊、還有控制這班人盡量不要出聲， 有真話呢，不要 總之有錢一起賺， 是啦， 不要阻礙我賺食， 不要阻礙人賺食啦， OK。 那、第一次聽呢我就有這個感覺的，就哇為什麼 會讓他上演的呢？但是我第二次聽這個故事的時候呢，其實個故事不是講這件事的、哦嗯、個故事跟這個政治啊、政府想掩住你把口啊、為了賺錢至上呢，其實不是講這件事的、那個故事、那個故事、那個、故事 An enemy of the people， 其實它的作者的原意，或者你、再、聽多次的時候，其實是一個人想做一件正確的事，怎知被大多數壓住這個少數 的事實、就是這樣了。即是當你知道、做一件事是對的時候，但是群眾全部做錯的時候，你是被他們滅聲的時候，那個感覺是如何呢？就是這麼清潔而已，而不關政治啊、中國政府啊、極權啊，其實不關這些事。 所以你覺得中國政府最初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給他上？ 我覺得是一個、有藝術根底的人開頭、批審這件事的時候，就看到我第二次看，因為他有經驗，他是一個藝術人，他看哦、那個訊息是這樣， OK。 但是沒想過他們會扔一些這樣的言論出來。 誰知一個是一個Virgin， 一個未聽過這個故事的人聽落那個意思又出了另外一樣東西、OK? 那就變成你就對號入座咯、OK? 那你就變成這樣東西了。如果你換轉個故事、OK? 因為你這個故事是涉及了這個、政權、OK? 如果你換轉個故事是、啊、一間雲吞麵舖 的老闆說，咦，原來那些蝦有毒、哦、我們不要繼續開了，但喂不行、哦、我們這個城是靠你家雲吞麵舖來做的、哦、不可以說那些蝦沒有毒、哦、整件事頓成間沒有那麼政治化、 uh-huh. 那就真的帶出個 message 出來 了。 好，今天的離地新聞時間又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ADAYDAYNEWS 一個字就找到我們這個 page 的了。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八至九，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八至九，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噶。呢期離地新聞係2018年9月12日多倫多時間晚上八點，即係香港時間9月13日早上八點錄影噶。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